简直是你们学校的。 秋冲，你刚才说这句就更不是 了。呀呀，一会儿上课了，别闹。 谁跟你闹？你哪个系的？ 对，数学系，他们开会呢。 数学系。 数学系啊。 你还上课呢？你还想开会？ 对，老师讲题呢，快去吧。 行， 你还讲题？ 你到底干什么的？哎，我刚才想让你进去来。说这句话，你再待会儿吧。 你 没准主意。 你别 。李大壮，你来干嘛的？ 老师来上学来了。 啊，你学生？ 我是学生。 别这么大书包。 啊，对，嗨，我回家了。完，多背点书回来。 书都搁家，就往学校背 啊。啊， 好。行，进去吧。 谢谢老师。 哎呀妈呀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化妆的不像。我们现在有严格的规定，就像这个你们这种送外卖不许进。 哎呦，我们怎么了？ 嘿嘿，回出来了吗？哎，你们怎么了？现在知道了吗？嘿，就说这句话，我吓唬出来了。 不是，你不吃饭？ 我吃饭呀。 你不逃跑？ 我逃不跑啊。 那不得了吗？ 我现在学校规定啊，现在这个外卖的人员太嘈杂，进来之后呢，打扰学生的学习。 我好人。 我没说你是坏人， 我也不打扰他们。 你说不就不让进，走吧。你给我运气的，我看着我也练过武功，你这气功火不怕？ 我有点激动。 什么？这学校这规定让你激动了？ 得，我走。 走吧。 哎，你送成了？哎呦，快，给介绍一下经验呗。 第一，得说普通话。第二，他厉害，你得比他还厉害。第三。你的眼睛里边得有充满了自信，690%的自信。人家问你哪个系哪个系哪级，班主任是谁，还有谁的同学，你都说清了。班主任你说咱们公司的经理，哎，那同学你就说咱公司同事的名字。 哎呦， 然后你的包里他问你是什么呢，你要说是书。 哎呦，我怎么没像你这么想呢？你看你这个有备无患的样，他要查书包怎么办啊？ 查书包怎么可能？这是我私人东西，你能查吗？我提醒你，第一个是书包里这饭菜，一个是保温，一个是味儿别出来。你打车过去，书本那能有什么味儿啊？油墨味儿。回这位要了三份炒蒜苗，你打他鼻子上一过，闻着了，你还得注意一个，哎，保鲜、保温、保气儿。你听我说话呢吗？你吃面呢？ 我认真的学习呢，我都记小本本上了都。 早上好。 你好。哎，他主动跟我打招呼。进吧。 哎，嘘。哎，几号楼？马上要到啊。 哎，今天穿的正式一点，把这个我叔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去穿的衣服呢，我也今天穿上了。哎，喷点香水。折折这个他点的这个什么那么臭啊，点的臭鳜鱼。哎好，胡子也刮了，这眉毛修没有。好，就这样，我就这样了啊。出发，给自己加油，你行，你能行。 站住，吵什么？ 老师好。 停，你过这边， 老师好。 你别，我别喊老师好。 老师好。 别着急喊。你谁啊？你干嘛的？ 老师，我是本校学生。 本校学生？ 哎， 哪个系的？ 爷， 喊爷也不成，喊祖宗都没用。我跟你说， 不是管理系。 管理系。 管理。 你在哪管理？你先等会儿，你确定你是？ 老师，走了。 你在这儿，不是？你确定你是管理系的吗？ 我绝对我是管理系的。 你管理系的哪个学生穿成你这样的？啊？ 老师，今天我收拾。 你在什么？ 今天是我生日。 哦，你生日， 谢老师。 我多 麻烦您了， 我多的给你道贺了。什么你就谢呀我？你生日？ 老师，我马上上课就开始了。老师， 你先 耽误了学习，咱们以后怎么建设祖国呢？怎么能够成为有用的人才呢？你怎么能够成为国家的栋梁呢？ 你话说的可够老的，不像我们学校新学生能说出来的。你背着这么大包干嘛呢？ 上学。 我 要上学。 失学儿童你是？ 谢老师。 什么叫谢？你站一下。我就问你背着包里什么。 书。 书。 嗯， 你书怎么那么大味儿啊？ 老书。